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启社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本关于历史方面的书籍吧。 对啊，那我们来说一个叫相声三字经，是崔琦先生的著作，然后徐德亮给注释的。他是用相声的，用三字经的形式把相声的历史做了一个回顾。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相声界的大家对于这样的一本书是如何来评价的哈。首先来看一看张永熙，他说崔琦先生撰写的相声三字经堪称相声行业的新春典啊，一册在手，相声艺术的家底儿以及精粹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你想了解相声吗？不妨先读一读相声三字经。常宝华先生他是这样来评价的，说崔琦撰写的相声三字经我不止看了一遍，真的是开卷有益。三字经对相声艺术进行了全面准确又深入浅出的论述，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是一本很好的相声教材。崔琦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儿，要谢谢崔琦。马志明先生他说，要想学好说好相声，建议您啊先读读崔琦的相声三字经。 哎，少马爷的话。 哎，那姜昆先生是怎么说的呢？说曲艺传承的诀窍，相声技巧的结晶啊，他就是赞崔琦相声三字经啊，相当于是评价非常高的。 哎， 李金斗先生怎么说呢？他说相声三字经可以说是相声小百科，北京相声史初学者的必修课。那相声著名演员啊，他们都是在鼎力的推荐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这几位，张永熙、常宝华、马志明、李金斗、姜昆，还有常贵田，还有像李菁、王月波、侯云伟，他们也都是推荐爱好相声的朋友来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 为什么要这样一本书诞生呢？啊，这个凡有事儿它必须有因啊，凡有果必须有因啊。这个崔琦先生啊，在他这本书的前面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啊，我萌生写这个相声三字经的想法已经有些年了，但是由于琐事缠身呢，一直也没静下心来认真琢磨怎么写什么，可是这个念头呢一直在心头萦绕，时不时就会想起来。去年夏天啊，和有人闲聊，说是已经有中小学开始把三字经和弟子规列入了教材，一下让我心存已久的欲望又强烈起来写。由于已经有了长时间的思索呢，也是一直兴奋，只用了多半宿便一气呵成划拉出了初稿。听众朋友您听好了，三字经它是把相声的历史用三字经，用这个人之初性本善，类似于这种的啊，它给写出来了，所以它才能够说用了多半宿划拉出来了。你要真是写本书，那可不单纯是这么简单的。那这本书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崔琦先生著而徐德亮注释的，也就是崔琦先生是把这个三字经给写出来，然后徐德亮呢根据他这个三字经把整个这个历史又给延展出来，所以能延展出一本书来。 是，哎，因为徐德亮也曾经经常来我们节目嘛。徐德亮本身也是北大毕业的啊， 对， 平常就喜欢舞文弄墨，也喜欢读书，这个古文也是有一定基础的哈。 他就学古文献的嘛。 对对对。 这以后呢只要有空啊，我就会翻翻看看，修修改改，经过 N 多次的增删调整和润色，终于使这篇相声三字经有些模样了。这期间呢做过两次较大的删减和改动，一开始是觉得相声艺术博大精深，唯恐说不清道不明，就曾包罗万象，不加取舍，写得特别冗长。后来发现这样不行，太繁杂太琐碎了，就做了一次较大的删改。 二是原始稿里还曾写了相声历代传承人，写着写着就发现了问题了。除了相同辈分的相声人名字不好合辙押韵外，对于第九代甚至第十代相声新人，手头没有现成的资料。北京很多80后90后的相声演员我都叫不上名来，外地的相声新生代就更不了解了。另外这里边还有一个徒弟和学生的区别，有的摆支了，有的没摆，既存在着一个被承认和不被承认的问题，要想全部搜集全理清楚，工作量太大，靠个人能力似乎不可能完成，只好忍痛割舍呀。啊，这是他说的这个前边这一段。后我中间空一段，我再给读后边的这个。为什么要读后边的呢？就因为跟徐德亮有关系了。哎，稿子基本定下来之后，就交给了徐德亮，请他来做相声三字经的注释。为什么选徐德亮呢？一来因为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文字功底没得说；二来他懂相声，更是由于我们每周六周日都在一起演出，沟通起来比较近便，这样注释部分就由德亮来完成。有些地方我们经过一起斟酌推敲商量才确定下来。为了使三字经中涉及的内容尽可能详实准确，我们利用不同资料相互印证，补齐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11名相声成员的名字，对已故相声人物尽量注明生卒年月，翻资料上网查，甚至还给远在宝岛台湾的朋友打电话求证，但仍有些人物生卒年月不详，甚憾啊。哎，基本上这是他的这个前言啊，是一个这么一个意思。下边呢，我和这个红酒我们两个人呢就给您说一说这个三字经里的一些事儿。我们先从三字经开始入手，我先来读一段。 嗯， 说相声逗人乐，祖师爷东方朔，树原长历史短，成行业并不远，大清朝道光年张三禄史流传，八角鼓唱全唐，十口技演双簧，说学唱带逗哏，相声史第一人朱绍文穷不怕，一张口走天下。我就给您读这么一段，为什么呢？因为要读多了吧，我们给您读这个徐德亮的注释那就太长了。 嗯哼， 先从这一段开始说。相声啊，是起源于北京，以语言为主要手段，以引人发笑为目的的一种曲艺形式。它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产生，逐渐形成了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的表演形式，并一直流传至今。相声在早期主要用北京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演员们开始有意摆脱北京方言的影响，用普通话表演。现在相声早已经流行于各个省市，可以说相声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也是最受观众喜爱的曲艺形式之一。相声的表演形式有一个人说的单口相声，两个人说的对口相声，三个人或以上说的群口相声三种，但影响最广泛的还是由两个人表演，以聊天为主要形式的对口相声，其中两个演员分别称为逗哏和捧哏，通过戏包袱和抖包袱达到令人开怀大笑的效果。相声的形式啊非常简单，相声演员常说，我们相声也不需要服装，也不需要道具，两个人往这一站就能说起来，一句话我们带着嘴来就成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包袱，但也确实说明了相声的形式有多么简单。往往两个演员只要身穿相同或类似的衣服，无论是西服衬衫还是中式小褂夹克，都可以上台表演。甚至在一般性的社区演出或者业余演出中，两个演员穿的衣服不一样也没关系，观众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妥。这是由对口相声两个人和大家聊天这个艺术特点决定的。传统相声因为和现代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所以在形式上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基本说来啊，演员要身着长衫，也就是大褂，白袜子，圆口布鞋，大褂呢不许挽袖口，如果要挽的话，通常只能是逗哏演员挽手背上的一半，称为马蹄袖，要在一张长方形桌子，称为场面桌，桌子上呢往往有醒目、扇子、手绢三样道具。虽然相声的形式如此简单，但是它却能够令人发笑，并且是以能引人发笑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不可笑的相声就不是相声，无论是长段短段，中间都会有很多引人发笑的地方。 而且节目最后一定有一个非常引人发笑的地方，称为底，使观众在大笑中鼓掌，演员在笑声和掌声中退场。虽然相声呢并不是笑声越多越好，有些经典的老相声也许一段之中让人笑出来的地方不多，但它还是以逗人笑为目的，不论有多长时间的叙述和铺垫，都是为了最后让观众开怀大笑一次。那用聊天的方式达到让观众笑的目的呢，这就是相声最大的特点。说到这儿，我们要提到东方朔，他是西汉的词赋家，是今山东德州人。武帝继位以后啊，征四方士人，东方朔呢就上书自荐，招拜为郎，后来任这个长侍郎、太中大夫等。他性格诙谐，言辞敏捷，滑稽多智，常常在武帝面前谈笑取乐。他曾言这个政治得失啊，陈农占强国之际，但这个武帝呢始终把他当作这个艺人来看待，不得重用。于是他就写了一些文章，像什么《达克南》啊、《非友先生论》等等啊，哎，来发抒发自己的不满。司马迁呢在《史记》中曾经称这个东方朔为滑稽之雄。近人啊也曾写有《东方朔画赞》，对东方朔的高风亮节以及他的这个睿智诙谐倍加称颂。那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呢还把这个文啊书写然后刻成碑了，这个碑至今仍然保存在陵县。武帝继位初年，征召天下的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呢也给汉武帝上书了，上书用了3000片竹简啊，两个人才能扛得起。武帝读了2个月才读完。武帝读了东方朔自诩自夸的推荐书，很赞赏他的气概，就命他呀代招在公车署中，俸禄不多，也得不到武帝的召见。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东方朔就不满意他这个处境了。一天啊，出游都中，见到了一个侏儒，东方朔就吓唬这侏儒说：“哎，你死期要到了啊！”侏儒就问：“为什么呀？”东方朔说：“像你这么矮小的人，活在世上无益呀！你又不能耕作，也不能做官治理百姓，更不要说拿兵器到前方去作战了。像你这样的人，无于国家啊！所以呢，当今的皇上要杀掉你们。”侏儒一听，大哭起来。东方朔就跟他说了：“你先别哭啊，皇上就要来了，他来了，你去叩头谢罪去吧。”一会儿呢，武帝乘辇经过，这个侏儒啊就在这儿嚎啕叩首啊。武帝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啊？”侏儒说了：“东方朔说皇上对我们这些矮小的人都要给宰了。”武帝就问：“哎，东方朔，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东方朔就说了：“说哎，臣说我活着要这么说，死了也要说这些话。那个矮子身长只有3尺多，一袋米的俸禄钱240；我身高9尺多，却只能拿到一袋米的俸禄，钱240。那矮子呢？他饱得要死，我饿得发慌啊！陛下广求人才，您认为我讲的话是对的呢？是个人才，那就重用我；不是人才，那就罢退我，不要让我在这儿浪费粮食了。”实际上，当然了，东方朔说的这些话呀，说实话，他是以人家这个有残疾的人啊，当一个这个画饼，然后来向皇上进言，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嗯， 但是呢，皇上听完了之后呢，哎，倒还真是认了他了啊，把他当做这个把他任命了他一个职位，这样呢，他见这个皇上的机会以后就多了。就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东方朔的这些特质，所以呢，相声艺人就把东方朔呀称为祖师爷。马三立就曾经回忆过，说他拜师的时候曾经向东方朔的画像叩过头。说到这儿的时候啊，一定要跟您澄清一个事儿啊。崔琦先生在他这篇前言里也写过，说因为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声演员，因为这里边太多了，所以他们在称呼一些相声前辈的时候啊，比如说什么张三禄先生啊。朱少文老师啊，王珏同志等等，他就全都不加称谓了，只是直呼其名了。 嗯， 我们给您读的时候呢，也是直呼其名，不是不尊重人家啊。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关于相声的发展历史呢，已故著名的曲艺理论家冯不易曾概括为2句话：可溯之源长，可证之时短。就是说它的源流之长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非优，而真正形成行业从艺人，把相声作为谋生手段，从那个时候算起呢， 到现在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历史。相声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上啊，形成了300段以上的大段保留曲目，小段片段的节目更是丰富，两者综合起来呢，应该有1000段以上，名家荟萃，异彩纷呈。著名的传统曲目，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能说出几个来，比方说关公战秦琼、口吐莲花、地理图，啊，都听过吧？ 还包括新地理图都出来了。 新地理图， 对对对， 八扇屏， 哎， 啊， 这是名段。 卖故意，还有假行家、八马褂。那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些作品，比方说像《夜行记》， 哎， 啊，买猴，昨天。这个虎口遐想， 这是姜昆先生 电视上都看了， 对对对， 好像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吧， 没错， 啊，还有五官真功，这是也是马季带着一帮徒弟嘛， 对对， 影响比较大。那著名的相声大师是吧，也太多了啊，还有什么高德明啊、张寿臣呐、常宝坤、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等等等等，太多了啊。 我们下边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相声的创始人啊，张三禄啊，张三禄啊是迄今为止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相声艺人。据传呢，他原来是这个八角鼓的票友，因为性情不好，受人排挤，愤而啊以卖艺为生，以说学逗唱这四大技能作艺，所以自称他这个艺为相声。他曾经是北京东西北城艺人的把头，但传说呢也有存疑的。因为这八角鼓啊在道光年间还没有专业艺人呢，八角鼓的这个票友社会地位不低呀，而这个江湖艺人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玩票的这个张三禄因为这个小份就转而这个卖艺，自甘下流啊，是有点不可理解的。那已故的这个一位资深的曲艺编辑啊，在这个曲艺漫谈里就提到过对这个相声发展有影响的五个曲种，什么呢？口技、全唐八角鼓、莲花落、评书和滑稽二黄。八角鼓啊，这东西大家伙在这个电视上可能都见过啊，它是一种打击乐器，直径呢不足一尺，木质鼓框呈这个八角形，单面是蒙着蟒皮，鼓内呢一边立一个小短锥，拿手拿着啊，周围呢四边有这个。七边皆有这个梅花孔，每个孔呢穿三个小这个小镲，当这个响铃，下端是有这个丝穗，那演奏的时候呢，这个同时指弹击这个鼓面，或者摇震这个鼓身，或者拿这个手指头搓这个鼓面，发出这个铃声。这个满族人啊，把这八角鼓的每个零件都赋予了神圣的意义，所谓这个八角呢，就寓意着八旗。说实话，这事儿我都头一回听见。 是。 围鼓之这围着这鼓的这八个小镲以及这个串梁啊，是3824固山。鼓下所系的这红黄丝二穗呢，黄者是宗室，红者是觉罗，也就所谓的这个觉罗宗室八旗24固山。那下坠的这个两个穗象征着鼓袖双穗的这个意思。八角鼓呢，自这个乾隆末年的时候啊开始，就盛行于满族旗籍子弟中间，多组织这个票房。票房是这个票友们活动的场所呀，就演唱以这个自娱自乐，自娱来说叫这个票房，唱出来一定水平的，哎，就可以应外局了啊。所以呢，就是人就称这个子弟八角鼓。另外啊，江湖艺人有这个口技表演，这个口技表演就叫什么呢？就叫相声。这个相，不是咱们现在看这个相啊，这个相貌的相，它是这个大象的那个相。像声音啊，这个意思，用这个八仙桌子横摆着，围着这个布幔子，一个人呢藏在里头学啊各种声音，也要同时呢也要用这个语言来逗趣儿，来拉拢观众。你像这个现在的这个北京老艺人汤金城啊，这个他表演口技的这个录音，那就是把这个学的这个技巧和这个抖的这个包袱笑料是浑然一体的。几乎可以说就算是单口相声了。其实口技呢也有两个人表演的，一个人在这布幔外头和这个布幔里的这个艺人啊配合，或者隐身发挥，或者刁难嘲讽，目的都是干嘛呀？都是逗乐，吸引观众。这个呢就已经很接近今天相声的面貌了。据传啊，这个双簧 也称二黄，啊，又称这个双学一人，后来是称的是双黄啊。这个呢是黄甫臣、黄甫亮两个人创的。两个人表演的时候呢，前脸不出声啊，称这个脉发脱脉象；后身或说或唱啊，称这个横竖嗓音。双簧里又大量用这个语言来招笑的桥段啊。那现在演双簧也都是用这个相声的电活啊，口技呀、双簧啊这种形式啊，就已经很像相声了，是吧？但是在这个相声作为独立曲种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他们呢没成为相声，他们还是作为单独的这个曲种依然存在着。刚才我们说这三字经里还有这么几句话，叫说学唱带逗哏，相声史第一人啊。那这说的又是谁呢？啊，说学逗唱啊，这是过去相声艺人总结的相声的四门功课啊，又称是四门口技。具体来说呀，说是这个相声演员最重要的一门技艺，在这四门功课里占主导地位。从狭义上来说呢，说就是指的是叙述故事或者绕口令和大段的贯口等等。但是在广义上啊，说还有更为深刻的含义。怎么说呢？就是人人都要说话，但是相声的说不同于生活的说。相声的说呀，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必须要美，要字正腔圆，而且要轻重缓急。但是呢，这种说又不同于朗诵，要尽量的平和，不露痕迹，把观众引入到所需要的情景氛围中，叙述事情，讲解道理，描摹景物，勾画心理，这些都是相声说的范畴。那相声的学呢，在四门功课里概念是最明确的。所谓的学呀，第一是学人物，学语气。比如说你学个老年人，那就像老年人，而且不但形态上要像，语气声态上也要达到这个神似。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因为这相声不是为学而学，而是要利用学来强化叙述能力和创造幽默的氛围。比如学老年人，不是学完就完成任务了，而是要在这个角色和演员自己两者之间啊激动的转换。有的时候没有言语上的提醒，不说啊，我学一个老大爷，或者啊这个大爷说，或者小女孩说，他不这么说，他就可以直接进入人物，进入对话。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演员他仿的这个功力不够，不但达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还会让观众一头雾水。 好，非常感谢启社啊，给我们带来这本书《相声三字经》。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再见吧，朋友们，再会。情。

北京时间13点整。